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欢迎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我们的配乐家群像今天要来到了法国巴黎出生的这个亚历山大戴斯培。哇，讲到这个配乐师，你是不是也曾经听过他的作品呢？这两年他真的好红好红哦，但是呢我觉得他红得很有道理。其实早在他做有一部比较冷门的《我心遗忘的节奏》，那个时候哇，好多年了，2005年的作品，我就已经有注意到这个作曲家。但是呢，后来他真的受到美国好莱坞的瞩目呢，其实是由一部片子叫做《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因为他在片中呢，有显露出这个作曲家的性格哈。我常常觉得他的音乐有一种典雅，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来自那种巴黎的浪漫。但是这种优雅的音符里头呢，他其实并不抢戏。就是说他的旋律呢很受到大家欢迎，但是这些导演又会觉得他好像不会逾矩，就是不会抢戏，跟这个画面的贴合度非常的好。所以呢，自从他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受到大家瞩目之后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导演不断的跟他一起合作，到现在他已经10次的入围奥斯卡了，然后有2次拿下这个讲座。好，我们首先来听的就是这一部非常关键性的，把他从在欧洲的知名度拓展到美国市场。这部片子的配乐我们先来听聆听一段 Girl with the Pearl Earring。刚听到的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由这个作曲家亚历山大戴斯培，我们待会就简称他戴斯培好了。他是一个来自于法国巴黎的作曲家，爸爸妈妈其实很小的时候就给他这个音乐教育。他应该是一个混血儿，就是爸爸是法国人，妈妈是希腊人。哇，两个国家都好美哦，所以他写出来的音符也都好美。他会吹小号跟长笛，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其实你常常 常会听得到这个 flute 哈，这个木管乐器。那后来他到了美国去修作曲，所以其实在美国的生活也成为他后来呢可以帮好莱坞电影写出流畅的这种爵士乐剧的一个起源。那身为一个电影爱好者，戴斯培其实很小的时候他就决定他长大要当做一个电影配乐家。我们先来欣赏的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大家记得这个女主角吗？史嘉蕾乔韩森，然后跟这个柯林佛斯一起演这个男女主角，而且电影运用了这个杨维梅尔他的这个画作非常明亮的色彩。但是呢借着这部片子的走红，其实戴斯培也成为好莱坞的这个制作人最渴望合作的对象。那他的音乐里头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导演会给他一些限制啊规定啊其实我们做配乐的人真的都是这样，就是常常导演会画一个框框然后对你有所需求。但是呢我觉得戴斯培厉害的就是他在这些框框内呢他仍然可以维持它优雅的这个旋律性。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为大家介绍亚历山大·戴斯培，这应该是近几年最火红的配乐师了。那他的作品非常非常多哦。我做了这一集以后，我才发现，哎呀，一集好像听不完，可能他的作品我们要连续听个好几集。他有一部片子叫做《模仿游戏》，听众朋友有看过这部片吗？非常好看，对不对？里面的这个钢琴的旋律，我觉得它的动机很简单，甚至有一点点 minimum 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觉得亚历山大他掌控的非常好。我们刚刚讲到他深受很多导演的钟情深爱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音乐跟这个画面非常的贴合，而且呢他不会抢戏，就是你单独听你也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听的音乐，但是跟画面结合在一起呢，你不会特别觉得说哦，音乐一直在说听我，就是它可以辅佐这个剧情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最高明的地方，也是一个配乐家的职责吧。我们听到连续有两个比较短的乐章，那播给大家，第一段是用钢琴主奏的，然后会加上弦乐，那第二段呢有一些长笛跟铁琴，也就是一些比较晶莹剔透的这种声响，像音乐盒一样哈，然后有一些细碎的音符。我自己的分析里头呢，我也觉得这种比较细碎的音型也算是亚历山大·戴斯培他的一个作曲的特色。 模仿游戏，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一段是2014年的一个历史剧情片，好，描绘的是这个科学家艾伦图灵他的故事，应该也是传记电影。好，那这部片子后来入围了8项的奥斯卡，包括了戴斯培的最佳原创配乐。我觉得这个戴斯培他很厉害哦，他选片我觉得眼光很好。他说呢，一般的人呢都会觉得如果是要做一个时代剧，也就是说这种传记电影啊，一定要回到这个原始的那个年代，然后要去为这个谱曲啊。但是他说呢，他其实觉得他自己很幸运，就是呢他的工作是已经到了这个影片定剪了，好，所以我们配乐才投入。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做电影配乐的呢，算是整个电影的这个 procedure 当中的比较后段的这个工作。所以呢几乎我们看了定剪以后，配乐家就可以决定我们要用什么样的风格或者什么样的乐器来诠释这个电影配乐。所以常常我有时候我听到一些配乐家他们会 complain， 会抱怨说，哎呀都已经定剪了，所以我们就能够参与的时间就很挤压啦，就是我们到最后一个阶段才进入。但是呢戴斯培他的看法却不同，他会觉得就是因为片子都已经定剪了，所以呢我可以看得到整个电影的这个美术设计啊、摄影啊，是给他一个比较完整的角度，然后再去谱曲。所以很多事情要看你看的角度是什么，那他就很 enjoy 在这个比较后制的阶段。有另外一部片子也是戴斯培得到了这个奥斯卡第一座他的小金人，是哪一部片呢？欢迎来到布达佩斯大饭店。哇，好喜欢这部片子哦，它有一点点小诡异，有一点点奇幻，但是听起来又很愉悦。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很奇幻电影的欢迎来到布达佩斯大饭店。 部片子当中有一段音乐我觉得很特别，也就是呢 Daylight Express to Lutz， 好，这个火车的声音居然戴斯培用这个小鼓鼓刷来模仿那个火车在轨道上面行走的声音。这个桥段以前我自己在我的故事岛里头也有过，我在形容这个台东的火车的时候我也是用这个小鼓，所以我自己听这段配乐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感觉。那这部片子用上很多这个中东的打击乐器，还有一些弹拨的音色，所以非常的可爱俏皮。我们来听这段 Daylight Express to Lutz。欢迎来到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部片子的配乐是亚历山大·戴斯培，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这个作曲家。我们刚听到那个模仿火车的声音，是不是好可爱？下面这段呢，是他们脱逃的时候 ，escape。他们在脱逃的时候，这个配乐家用上一些木鱼，还有一些比较会心一笑的这个打击，就是觉得很可爱哈。这部片子的特别吸引我的是这个美术设计还有摄影。如果看过这部片子的，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甚至用的这个色彩，那个粉红色，我都觉得哇，好梦幻呢。但是我觉得配乐家也不遑多让哈，他用音乐也是非常丰富的这些音色来做这部片子，那有一点点幽默，那个气氛。这部片子其实用上了很多那种我们传统的乐器，比如说东欧那边用上一些有 theremin 啊，或是有一些打击乐器，那个大家很少见的，有一种叫做巴拉莱卡琴，有点点像我们的三味线哈，它是琴身是三角形的，然后也用上了辛巴龙哈 ，cymbalon， 有一点点像我们扬琴的那种音色，所以呢也难怪了，它用上的这个配器法都是很有特色的，这些声音也难怪可以拿下奥斯卡金像奖。好，我们来听两段，欢迎来到布达佩斯的配乐。 欢迎回到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我们的配乐家群像今天要介绍的是亚历山大戴斯培，我真的好喜欢他的音乐，我觉得他的音乐很优雅，很浪漫，但是呢又有他自己的性格在里头。我们接下来播的是王者之声宣战时刻，这个 King's Speech 这部片子，这个片子其实是在描绘这个国王，有点点口疾的国王，然后他是如何克服他的症状，然后要发表一个铿锵有力的这个演说。好，这个是英王乔治六世。那这部片子很好看，而且呢听说也是很低成本的片子，但是呢我觉得亚历山大他并不在意，就是他虽然知名度很高了，但是他有一些比较低成本的他还是愿意接，而且还做得很好呢。后来呢这部片子也让他自己又入围一次的这个奥斯卡，所以他的才华真的是很厉害。我们听听看这个有一点点古典优雅大小调混搭的 The King's Speech。接下来欣赏的是美国新风暴，虽然这一部片子好像票房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馈，不过这也是戴斯培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你可以听得到他掌控这个比较神秘比较悬疑的这种气氛，甚至有一点点动作片的片段。 有一部片叫做《为你说的谎》。这个亚历山大蛮会掌控这个情境的，我觉得他真的是我心目当中我觉得最棒的这个配乐情境操盘手。他为了这个 lie 哈，为了这个谎言这部片子的一个关键性，所以呢用上这个提琴还有这个钢琴，我觉得在他的很多的作品里头你都可以听得到很晶莹剔透的钢琴，真的很美。下面这部片子叫做《完美社区谋杀案》。这个剧本其实早在1986年的时候科恩兄弟就已经写下来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拍，然后后来被谁拿去拍了呢？这个 大帅哥乔治克鲁尼。好，那这部片子当中呢，其实也是找来戴斯培做配乐的，我们听听看，他也有另外一种风格，很幽默的感觉。其实说起来哦，亚历山大戴斯培他的才华我觉得完全不亚于 Hans Zimmer， 汉斯季默。据说汉斯季默现在他的工作室应该已经有千人在为他工作了吧，所以他一年可以接个几十部的这个电影，然后有很多的这个配乐师他底下的这些学生啊助理来帮他完成。所以照说啦，以戴斯培的这个才华跟他目前的程度，其实他如果开一个千人公司 然后吃下所有的这个漫威啊，或是这种宇宙片这种商业片，其实他是可以日子过得蛮爽的，但是呢幸好戴斯培并没有走上这个 Hans Zimmer 的这个路线。我觉得他还蛮会挑片子的，而且每部片子其实都很可以呈现出他自己个人的特色跟气质。我们来听听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的一部作品，叫做《水底情深》，这也是他拿下的第二座小金人。那我自己 personal 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电影配乐的 Shape of Water， 它里面用了这个 Theremin 哈，这个特雷门这个乐器，待会大家就会听得出来，很神秘哈。这个乐器的这个，因为有点仿人声，所以呢，完全在你的手指头在控制这个乐器的时候，然后再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然后再加上手风琴，所以这应该是人兽恋吧，这个水底情深。但是呢，我觉得戴斯培把这个对于感情没有未来的那种无奈，加上有一种浪漫，反而让观众都陷入这种女主角的心境。 水底情深是不是很美的音乐？这部片子我看完以后呢，我就在研究为什么戴斯培可以用六颗音符就可以把这个情境描绘的那么好，而且呢，他用的这两个和弦是完全一个是降记号的，一个是升记号的。比如说他用的这个 D F 跟 B flat。这三个音感觉上应该是 B flat 的这个和弦的第二转位，但是呢，它下一个和弦居然跑到升记号的两个升记号的这个 D major， 好，应该算是 D 的和弦的增和弦 augmented 这个和弦。如果你有学过钢琴或是乐理的话，你应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就是呢，一个降 B 的和弦突然跑到一个 D。major 的增和弦去了，所以营造出来一个完全不搭嘎的气氛，但是呢也造成了这种奇幻的感觉。所以如果我这样子来分析它的和弦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戴斯培的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作曲家，为水底情深谱下了这么特别的这个和弦进行。好，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最后再来欣赏水底情深最后一段音乐。那希望大家也喜欢亚历山大的音乐，如果没听过赶快去翻出来听听看。今天应该只能做第一集了，下次再介绍更多他的音乐给大家。祝大家晚安，我是李星云，我们下周见。